论是自己不知不觉爱得深，还是自己根本早对你痴心。如是陷阱，今天失足已深，难自拔，只想讨你欢心。如若是上天偷偷地对你偏心，甜蜜梦中一生不要有伤心。谁亦自愿甘心的将你等，情意万千将宠爱一生，情无可 将此生 换你的 一颗心， 就让我 爱上 常常在心，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真， 愿奉上每个热吻。 自己应该怎去过一生，还是自己担心恋爱会伤心。情路寂寞得到款款细心，和现在开心因你关心。情若未论星不分早晚爱的心，甜蜜夜深轻尽你依襟，谁是无伴我就算千万人，情意万千今天便一生，情无限 将此生 换你的 一颗心，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。爱情是不是会令到人很伤心的呢？我又成日都问自己，我应该怎样去过这一生好？你说呢？ 为什么你成日都这么多人问你呢？ 情无可 将此生 换你的 一颗心，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。谁人与 将一生